要放松， 有放 这样 松， 再脊椎定起来， 将脊椎挺起来。 我们不但看入息、出息，也用正念观那个无间呼吸。 我哋唔单止用入息出息，咁我哋仲用正念嚟睇中间嘅呼吸。 如果修行有一点经验，那你们可以看到入息的时候，就是身体的气往上；出息的时候，身体的气往下。 如果修行有一点经验咧，咁我就可以睇到入息嘅时候咧，那个气咧往上，呼气就往下。 如果正念好，往上的时候以后有好像有一个倾向继续往上，是好像那个相应一样，在身体里面有相应，气还是继续往上。出息的时候也，身体的气往下，那个足息结束以后还是好像有相应，就是继续往下。 咁如果我哋有呢、這个做得好啦，经验啦，咁我哋吸气嘅时候咧，吸完往上咧，咁佢仍然咧都有一股余势咧，都系向上嘅。咁我呼气嘅时候向下咧，都仍然有一股余势咧，就倾向下嘅。 我给一个比喻来让大家了解。 咁长老讲一个比喻俾大家了解。 好像你们呢？坐电车 好似大家坐电车， 你们坐电车，他电车还在动，你们要下车。 咁嗰个电车继续喐咧，你哋要落车。 那不能够马上停下来，你们还是继续随车子的方向，对不对？ 咁嗰架車咧唔會馬上停低嘅，咁你仍然要隨嗰個車嘅一個餘勢嗰個方向。 同樣的道理，吸氣的時候，還是身體有傾向隨這個上的運動，下氣的時候，還是有傾向在全身體裡面隨這個運動， 同樣地呼吸都係一樣啦，吸氣嘅時候都有一個餘勢向上啦，呼氣都有嗰個運動咁向下。 好像在身體裡面的相應， 係啦，就好似身體入邊嘅一種傾向。 所以這種傾向呢，很容易定在那個像沒有呼吸的經驗。 隨住呢種傾向咧，咁好容易定心，好似冇呼吸嘅一種經驗啊。 這個相應定以後，還是好像沒有呼吸，其實還是有呼吸。 呢個傾向去完咗之後，嗰個餘勢冇咗之後，就好似冇呼吸咁，但係其實仍然有呼吸。 出息入息同樣的道理， 入息出息都係同樣嘅道理。 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们注意，这个身体在没有粗的呼吸的过程，你们可以看到身体还是微细的动。 同样的道理，你没有入息出息的时候，也都是看到身体有微细的动。 这个微细的动也是因为风节，风节就是气，风节就是呼吸。 这个微细的动动就是风界，风界就是这个呼吸。 这个呼吸是非常微细， 这个呼吸是非常微细。 如果能够看到它，那也需要很微细的手，微细的心。 如果要去看到它，也都需要很微细的手，微细的心。 那这样你们就调定， 咁我哋就调我哋嘅定。 我们依照中医早上我讲过，气的所以在身体里面，也在物质里面，就是血。 我哋依照中医啦，早上有讲过啦，讲到就系气喺身体嘅所依就系血啦。 血转，所以阴阳转。 血喺度转咧，所以营养就喺度转啦。 阴阳，就是那个，气转在身体里面，就是因为身体有气，在物质，在动物，在所有的活的东西一样。 气转喺身体入边咧，咁就身体就有呢、這个物质啊，所有嘅动物啊，都系有呢、這个血气噶啦 气没有转， 吓。 所以我们不是。如果没有转，那我们不是活的，我们就变成像石头这样。 如果气冇运转咧，咁我就变成石头啦。 我们是活的，因为气转。 我哋就唔系活生生嘅，因为我哋气有转咧，我哋就系活噶啦。 因为气转，所以血转。 因为气转，所以血就转啦。 因为血转，所以我们的身体能够受营养。 因为有血气 转啦，我哋身体就受营养啦。 我们的思想也是这样， 我哋思想亦都系咁。 心能够动，因为有气；如果没有气，那心就不会动。 心能够喐，因为有气；如果冇气，就唔能够喐啦。 心不动，那我们就死了。 心唔喐，咁我就死啦。 所以在不动里面还是有动，在动还是有不动，这是大智慧佛。开悟的智慧。 咁所以唔喐入边亦都有喐，喺喐入边亦都有唔喐。咁呢个系大智慧佛所开悟嘅智慧。 我们没有开悟，所以我们看不到。 我哋冇开悟，所以我哋睇唔到。 开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可以彻底的了解缘起。我们的身体就是缘起，我们的世界就是缘起。全部就是缘起，这是佛在菩提树下开悟的内容。 开悟嘅时候，我就可以睇到啦。所有嘅嘢都系缘起嘅，咁呢个系佛喺菩提树下悟到嘅道理。 华严经就是说明这个道理。 华严经就系说明呢个道理啦。 所有的法都可以合起来变成一体。 所有嘅法都系合起来变成一体。 所有的法平等平等， 所有嘅法平等平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